九，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郑瑶，来自 VIP Kid。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树上的泰勒。大家好，我是泰勒，一只住在树上的小鸟，而且我还种树。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来告诉你，树是非常好的，我热爱每一棵树，它们是寒冷冬天里的温暖，也是烈日下的一片阴凉。长途飞行后，鸟儿可以在树上休息，春天里鸟儿们在树上筑巢。就像你知道的，树给我们提供木材，提供家，树还可以阻止大风，从而使万物生长。所以如果下一次你看见小鸟，想想我，然后种一棵树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Hi, my name is Katie. Let's read a story. Taylor the Tree Bird. A story about trees. Hi, I'm Taylor the Tree Bird. And I plant trees. Can you guess why? Listen to me. Trees are terrific. I love every one. They are warmth in cold winter, and shade in hot sun. After long flights, in a tree birds can rest. During the spring, in a tree birds can nest. Trees give us wood, homes, as you know. Trees stop the wind, so all things can grow. So next time you see a bird, think of me and plant a tree.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其实说到这个，通惠和尚啊，大运和尚的这些闸，昨天咱们推出了第一季，有一个预告的这个朋友，这个微信的推送嘛，然后我就发了个朋友圈，有一个老北京70多岁了，肖正刚先生，然后说，哎，我们小时候去那儿玩啊，还算远行，算远足，在小朋友里头可以去炫耀一下。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在明清时代，城里没公园，那个时候老百姓休闲可能也得找一个，比如说春天啊，这个杨柳依依的，哎，踏青的地儿，很多朋友就来到了这个二闸，就是庆丰闸。 对， 那我们要问问蔡老师，这个庆丰闸啊，为什么要在这儿修？它是什么朝代开始修的？ 这个庆丰闸呢，它是元代这个郭守敬在1293年修通惠河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呢，修的很重要一个闸口。这个地方刚开始修完的冀呢，叫冀东，冀就是这个祭祀。 就是他写的是籍贯的籍，草字头那个籍。 草字头那个，哎。 但是其实它的功用呢 是 祭祀。 它是相当于这个元代的宣宗坛那个位置，它在冀田东，所以它叫冀东闸。在过了3年呢，就给它改成叫庆丰。就是通过这个闸呢，主要是要漕运粮食，庆祝丰收。这起这个吉祥的意思。这个郭守敬修闸的时候，当时从通州里二寺一直到大都城里修了24个闸。其中呢，在大都城外呢，这是第5个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闸。因为这个从北京城的位置呢，就是说海拔的位置呢，大概43米左右。到了通州只有20米不到了，所以这个25公里的位置呢，它迫降了20米，这个水流得很急， 水往低处流。 对，所以它不修闸呢，水呢就存不住。另外呢，由于这个坡度很陡呢，那个粮食船呢，它要从通州往上走呢，它需要闸一个闸的来过。 对，它得抬起来吧。 要靠它这个升高水位。所以它可以就逆水行舟啊。因为这个水是往东流嘛。我的粮船是往西走。 对， 从 东往西走 来的嘛。从通州来的粮船。 所以这个以这个庆丰闸呢为代表呢，就是通惠河在元代这些闸呢发挥的都重要的作用。 那刚才说啊，这个地方除了漕运可以从这儿走之外啊，是重要的闸口之外，到了春天，或者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踏青的地方， 对，老百姓得有个消闲的地儿啊，看看景儿，亲近一下自然。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很多文人墨客都写过游二闸，像沈从文哈，他们记录一个细节，比如说那个我从东面门出发，我想去这二闸，家里住在城里头吗？那我就要用一种交通工具，那时候又没有共享单车，但是我可以选择另一种共享毛驴儿。讲讲毛驴儿的 共享毛驴儿特好玩。 因为过去城里头啊，所有的北京城里头的我们现在看的公园都是皇家的，是老百姓是进不去的。要春天踏青啊，这个春游的时候呢，一个地儿西北就是以高粱桥往出西直门，东南方向呢就是要出这个东面门啊。尤其明清以来就叫东面门了。出来以后呢，离东面门5里就是庆丰闸。当时这个庆丰闸整个的环境呢非常的优美，它一个是水呢通惠河到这儿以后形成一个码头，它的上游就是它的下游啊，就是在往东去那个方向，它要就是等于是下游来的船要停在那个位置。所以它有详细记载，北岸停什么船，南岸停什么船，所以这个闸口这儿呢就有商店，就有服务设施。所以呢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可以有消费了。所以城里来的人呢，他要来这个春游或者旅游的时候呢，他可以到这儿来呢，就有一个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娱乐点儿。 对， 它有一个 形成一个商圈， 商业圈，交通工具呢，过去就是靠着走，但是那个在盘陀宫那儿有那个专门的毛驴，就是人家养的毛驴，养几个毛驴，那个毛驴都训练好了，你给了他钱以后呢，那个主人扶着你坐上去，一拍这个毛驴屁股，毛驴自己走， 走5公里，5里， 五里路走到了以后呢，到了点他就停下来，你下来，毛驴 智能化， 智能毛驴，自动导航， 对。 他你不用管他，你想载着他走他也不走， 您也没给钱毛驴是吧？ 没有自动续费啊。 如果那边有一个人特别多的时候呢，在二闸那儿有一个人，收一个钱让他坐上去，他的主人拍他，他才走 、是这样 了。 原来古代也有公交车呀，这就是公交车， 公交驴， 公交驴。 有时候走5里地还稍微有点远。 可不是，你想现在你从东北门开车，你开到清风闸，就北京电视台后身那儿，是不是？你也得开一阵 吧。还得堵车呢。 对呀、所以还得有这个工具很重要啊。那关于这个清风闸，其实我们还特意录制了一段录音，来自首都师范大学文化遗产系的主任谢志群教授啊，我们来听听谢老师是怎么说这个清风闸的。 关于通惠河和清风闸，我想呢，首先要明确一下概念，就是通惠河的概念呢，元朝的时候指的是白福泉到高丽庄啊，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名称。到了明清的时候，通惠河呢，主要指的就是从大通桥到高丽庄啊，这一段通州区的这段通惠河。那么明清以来呢，把东便门外的大通桥到李儿寺的这个运河称为通惠河，这也是北京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段河道，它是保存北京运河遗址啊最长的一段。其中这庆丰闸呢，是通惠河上的第二个闸啊，第一个闸叫大通闸，第二个闸呢叫庆丰闸，所以老北京人就俗称庆丰闸呢叫二闸。它的位置呢就位于大通桥的东边，这里呢由于临近大通桥的终点码头，所以呢明清时期一直到民国啊，沿河两岸呢设有很多的茶馆酒肆，所以呢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休闲的场所，一年四季这里都很热闹。我看到一张老照片，就是八国联军的时候啊，西方人拍摄的一个照片，就是当时庆丰闸这个地方啊，有西方的洋人啊往河里头扔钱币，然后当地的小孩呢就直接跳到通惠河里头去捡这些钱币啊，也是一个历史上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18，打开文化之门，继续和您聊大运河的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庆丰闸，也就是明清时代的二闸。刚才播放了一段谢老师的这个音频，他在里头说了啊，旧日的庆丰闸非常的热闹，这里有酒肆啊，有卖东西的，形成了一个商业圈，老百姓是可以在这儿休闲娱乐的。他提到了一个细节啊，就是说有人往这河里扔钱，然后呢这小孩啊到这河里捡钱去。其实这事儿你细想啊，这个河有多深，是谁往里头扔的钱啊，我们要问问 我们今天的嘉宾啊，著名的 蔡老师， 对，运河水系专家，中国水利史的专业研究员蔡老师啊，谁往那里头扔的钱？ 首先说呀，那个庆丰闸那点的环境好，水非常清。 嗯， 一般的闸口这个位置呢，闸的底板啊也是石头的，就是说， 就河道是吧？ 河道的闸底板石头。嗯，要从闸底板算到最上头呢，应该有四五米，一般的水深也有三四米。 嗯， 在就靠近闸跟前儿，它就有很多的酒肆啊，就那个饭馆啊、茶馆。刚才说八国联军他们来也是跟着中国这个老百姓的习惯，他是当地很多小孩在那个水里游泳啊、摸鱼啊， 就河边长大的孩子， 河边长大的。他这个吃完饭呢，看着小孩呢，他就往那个水里扔一个铜钱儿。 嗯， 那个铜钱儿呢就能够沉到底啊， 而且 毛茸茸能看见， 可见水、 哎、 水质很好。 他扎猛子以后呢，把它捞起来以后，要给这主人啊拿那个钱要晃一下。 嗯， 晃一下，那主人一摆手就算给了。 啊、哦。 这个有很多小孩在这儿，他也是一个 游戏项目吧。其实也不止，可能是也为那个钱，但是你能扎下去，那么多小孩一起抢，你能抢上来，你又可以非常荣耀的把这钱给那 炫耀一下哈。 对，其实是一种荣耀加身啊。 对， 这个细节被很多人记录下来了啊，也成为那个时候旧日北京城我们说庆丰闸二闸的一个景致。 这过去有好多这个文人啊写过游二闸逛二闸， 嗯， 有名的像沈从文呢、啊、他们可以都查到他们写的文章， 嗯， 很细致啊。因为这个从北京出来这个地儿呢是不远不近， 嗯， 太近了人又太稠密了， 对、 它有五里呢就是正好是一个 相当于今天的京郊游， 对， 嗯， 它的环境呢又不至于人多到给破坏了， 嗯，所以是一个合适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就京郊的、就附近的旅游目的地。 其实它要在元朝的时候运皇粮这个非常忙的时候呢， 嗯， 就没有这么多，就是说可以随便在那儿， 嗯， 去 旅 游 啊，啊、 对，观光的。 到、尤其到清后期， 嗯。 大运河运粮食运的少了以后， 嗯， 它还有这个作用， 就是商业的功能， 这个商业功能就发达起来了。 哦，那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今天讲庆丰闸嘛，叫二闸哈、啊，它为啥叫二闸？我们有三个选项，您看哪个合适、 嗯、 ？A， 因为庆丰闸有俩闸口，我们说。这个闸一个这个闸啊，一般是上下嘛，是对称出现的啊，它有俩闸口，所以它叫二闸。B， 因为明代啊，从东面门开始数，这庆丰闸是第二道闸啊。C 是因为明代从通州开始数，庆丰闸是第二道闸，就是你从东面门开始数，还是从通州开始数？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啊。 其实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公布了，我觉得 对，但是 米夏为了迷惑一下大家， 我就没怎么细描。但是你看我们头三个听众他们答的是 ABC， 就是还相对比较分散的、 哦、 你看李星宇答的是从东面门开始数、 嗯、 静水听风是说从通州开始数、 嗯、 韩志说那个 有俩闸口 有俩闸口 对， 牵着蜗牛选的是 A 啊，张慧玲说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五个闸中的第二个闸，对啊、 嗯、 那从哪开始数呢、 嗯、 但是他也说到了大通闸、庆丰闸、高碑闸、花园闸还有普济闸啊，就这五个闸它都列出来了、 嗯、 山选的是 A， 冰心选的是东边门开始数，红十字选的 B， 爱新觉罗选的是 A， 相对集中， 大家好踊跃 相对集中，但是还是大家这个 意见也不是很统一，我们现在让蔡老师 公布一下答案。 这个二闸呢就应该是从东边门开始数， 嗯， 刚才其实西老师也说了，大通桥下面呢叫头闸， 就是东面门附近的 东面门大通桥， 就现在这个完全没有了哈， 就是在那个铁路出铁路过这个河的那个位置、 啊、 还能看见一个桥墩，它叫头闸，所以呢庆丰闸叫二闸， 就是从那头开始数的， 从东面门开始数、 对，因为元代呀、这个庆丰闸是不叫二闸的， 因为那时候忽必烈他觉得整个北京城里的水系都叫通惠河。那到了明朝开始，通惠河，明清时代通惠河是从东便门开始数了。那头闸啊，我们说大通闸是从这儿开始的。那清风闸再往东一点，那它第二个，所以它就叫二闸。其实关于这个二闸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在稍后的节目中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我们听众有这样的质疑哈，就说那个闸是说过是成对出现的，上闸下闸，可是有的闸，比如说昨天我们节目里也说到了，就分了上中下，这是相对有比较集中的三个，那这个比如说一个闸是设置两个还是三个，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蔡老师， 他设计的时候呢，他是要一对呢，两个闸呢可以通过开关呢，让这个船呢可以往上走，就是说船过来以后闸住，开开上面这个闸，它可以继续往上走，走过去以后关了这个闸 再继续 再往上继续，这种情况呢，它就是河道呢不是很陡，像那个后门桥庆丰那个澄清闸那个位置呢，就是河道变成很陡了，很陡以后呢，两个闸呢那个水啊 接不住， 水位拦不住，所以它增加了一个中闸。 对， 在整个通惠河上呢，十一处闸呢，有两处增加了，一个就是平津闸，就现在的高碑店闸。 对，它就三个， 它也是 上中下， 平津上中下。 对， 它其实它是根据地形的变化，来设计的。 对，就是整个河道它的坡的陡的程度哈。这个今儿好多新朋友啊，比如说笨蛋羽毛，说是在这儿发吗？对呀，静水听风说，哎呀，我们孩子听到念自个儿名字可高兴了啊！欢迎您和您的宝贝儿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进行到这儿，我先把下半时段的题出了啊，就听蔡老师讲啊，我觉得下半时段的题就简单多了啊。题干是这样的：为什么古代通惠河上要修那么多的闸？有仨选项，您看看哪个合适。A， 因为来往船只忒多了，便于管理。B， 多修闸有利于政府税收。C， 因为河道坡度啊，为了蓄水可以逆水行舟。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其实关于二闸，关于庆丰闸，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 玉河的亭桥水榭，通惠河的浩渺烟波，漕运码头的昔日繁盛，皇家粮仓与黄牧场的古老传说。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继续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

那说到这个二闸的前世啊，我们说元代它不叫二闸啊，元代这个就叫庆丰闸，到了明清时代它叫二闸了，因为从东便门开始数，从大通桥那儿开始数，它叫二闸，它排在第二位。那么这个庆丰闸它前世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就是它在元代的时候这地儿叫模范闸。你看24道闸为啥它就能叫模范闸，它模范在什么地方了呢？蔡老师， 庆丰闸它的管理啊，这个管理的工作做得比较好。这个元代啊，这个通惠河24个闸呢，还有就是山东的汇通河31个闸，55个闸都归中央直管，它是公务员，它有28个闸官管55个闸，所以庆丰闸这点呢有一个闸官直门管这2个闸。所以他这闸管理的好以后呢，已经在这个闸在了运行了20几年以后，他原来是木闸，木头做的闸，木头腐朽以后漏水，就要郭守敬建议呢就改成石头闸，专门呢就是庆丰闸呢就专门让他们自己的闸夫闸工自己来把这个木闸改造成石头闸。 这还得在枯水期干这事儿，估计哈。 所以因为他这样呢，他是每年的漕运呢是从解冻，比如说4月份到10月份它就完了，它在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它是没有漕运任务的，所以它利用这个时间来这个改造这个闸。元代有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啊，写了一个文章叫都水舰改造庆丰石闸记，就说怎么改这个，怎么这些工人怎么做，怎么节省啊，怎么做得很好，还有推广这个经验， 你就是个典型了， 哎，对， 树立典型模范带头作用， 这个模式要推广一下。先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和我们一样不太懂啊，你看原来是木头的，用木头去拦水，拦了20多年不大容易，我们觉得木头泡泡就糟朽了，后来变成石头的，石头可能和水的阻力可以更强劲一点啊。那么我们说节水行舟啊，你那头高这头低，我把它截起来你慢慢下来，那节水行舟那么容易呢？过去又没有什么机械，那我们怎么节？这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复杂，大家脑补一下啊，我们让蔡老师尽量用最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一下他怎么截这个水。 他这样的，先说石闸呢，石闸你们要注意看，现在北京还有像高碑店，像广元闸，像这个西直门外的高岭闸，还能看到闸的闸身。闸身在前部分有一个闸槽。这个25公分见方的一个闸槽，这样它那个闸呢，古代的闸叫叠梁闸，就是25公分的木头一根接一根的落起来，就是关了闸了，它那个每根那个木头的边上有铁环，它在那个闸槽上面呢有2个石头叫角关石，所以这个你要记住，看见这个才能知道它是闸。这个角关石上面有一个轴，它系下绳子了呢，套住这个梁，两边有人喊着号拉。 对，它需要有把子力气嘛，因 为 这很重。 因为它这个闸口通常是2丈宽。两丈宽呢， 一丈是3米3， 2丈6米6，再加上2个闸槽。50公分就是7米1。7米1，25公分见方，7米1就相当重了，又在水里头，所以通常两边有4个人在喊着号的往起拉。拉起来，这种梁呢，往起拉的时候，就是开闸的时候也好开。关的时候就一根一根往里头放。顺着那个石头的槽里头放进去。 那从木头改成石头的，那后来就是马石头的东西。 它就是木头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石头闸呢，所以现在看古代的石闸，你要看它有没有闸槽，就知道它原来是闸还是原来是桥。 闸和桥的区别就是在这儿。 就区别在这儿。 其实它石闸也是往里码的是木头，是吗？ 闸板是一根一根的，不是一个整块的板。 反正呢， 整块的板呢。 王琦起的时候起到什么位置呢？你们想、是不是他有四五米 哦， 那个 对 怎么王琦起呢？ 他其实一个灵活调整的过程， 你得架一个很高的架子， 嗯， 在那个闸上面海底四五米一个架子把它拉起来， 嗯， 可见是巧夺天工啊，反正呢特不容易。 还没说完啊， 嗯， 你拉起来了，这个闸板就在悬在半空中了， 嗯， 等你往下放的时候就关闸的时候就困难了， 对， 它水流得很急， 嗯， 你上面关它下不去了， 对， 你上面上人去踩也不行， 对。 现在用机械啊， 对对对， 有什么远洋机啊、嗯、一等，过去没有，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一根一根的叠梁是最科学的。 哦，就一点一点的是吧、 哎、 嗯， 虽然慢一点，但是呢它可靠， 对、嗯、因为它受力面积小嘛。嗯，哎呀，我觉得这个我们明天推一个公众微信号，把这段给大家讲讲啊。 对， 我们没有太听懂，但是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啊。 对， 这是说到了古代这个节水行舟往上走，真的非常不容易。还说到了这个二闸原来是模范闸，在元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就很重要，而且呢经营的很好，这个闸官把这儿经营的特别的棒啊。那么其实说到元代了，咱昨天说了一个细节啊，过去北京城是河岔纵横的，是一个到处都有水的城市啊，多到什么程度呢？你看在北京居住的赵孟俯啊，这个邢台写的特别好，赵体啊，他骑着马在这个河边走，走着走着 掉进去了， 一个没留神一个没留神就掉河里去了、啊、 掉哪个河了呢？ 就是掉到运河里头了、 哎、对、 啊、掉到运河里了。然后这时候我们昨天说这皇上啊，忽必烈把这墙啊往西移了两丈，六米六。当时我们想，哎呦，这石头墙移了六米六，忽必烈得多爱赵孟俯啊！今天和这个蔡老师一聊这事儿，蔡老师说移那个墙啊，其实是鸿门拦马墙。我说什么是鸿门拦马墙啊？然后蔡老师说就是不是石头墙。让蔡老师给讲讲这段啊，他移的什么墙？ 元朝的皇城啊，首先说啊，元朝的大都城就是土城，元朝的皇城呢是太子什么住的地儿，他跟现在一样，宫城呢是皇帝住的，就紫禁城。 嗯， 皇城呢是中南海。 嗯， 哎，这俩有区别的啊。 嗯，内城和皇城是吧？ 哎，皇城现在也、皇城里边，元代的皇城里边有兴圣宫，还有宫殿。 嗯， 那个宫殿呢又有墙。 哦， 所以这个元朝的皇城的墙呢叫鸿门拦马墙，也叫萧墙。 嗯， 你看这字儿哈，萧也是竹字头。 嗯，那意味着什么呢？ 叫霍起萧墙。 嗯， 这个萧就指的是这意思。 哦，就我们家的篱笆。 实际上鸿门拦马墙呢它记载没有准确记载，我查一些资料看，它应该是底下是一些土的夯了一部，上头呢是一些木桩子之类的、 哦、嗯，有点像栅栏那感觉、 拦住马就可以了、 哦、 进不去了。 嗯， 为什么说这样呢？就是至元二十五年呢记载说，抓着一个人进的钻进一个洞，钻到皇城里去了，说你干嘛进皇城来啊？他说这个我看热闹，这里边还挺好的。 嗯， 打了五十大板，关了十五天。 哦，有佐证的。那石头墙他可进不去。 传说哈、 啊、这个他这个有一个洞，怎么还就钻进去了呢？那、要是现在的砖墙肯定就没 有。他是电钻吗？ 刚才说赵孟俯是什么呢？ 啊、 是忽必烈要接见他。 哦， 他骑着马呢，沿着就是现在的南河沿大街。 嗯， 这个河的西岸走。 嗯， 结果走急了以后，马跌了一下呢，他人掉到河里去。 哦， 衣服湿了，可是呢，时间来不及了。赶紧见忽必烈说你这衣服怎么回事？说刚才啊那个道， 我游着来的、 道窄，我掉在水里了。 哦， 忽必烈说马上说把那墙往西移两丈许。 哦，两丈多。 两丈多， 小七米。 这个皇城墙就往西移了两丈、如果要是砖城墙啊，两丈跟没移一样， 就是 底下就两丈。 对， 这个墙的命运啊、到了宣德年间明朝的时候呢、又运河就是南河沿这大街是通惠河，又嫌它太吵，宣德皇帝说 把这墙往东移， 对， 就是现在东皇城根儿， 扩我们家院子里头。哦、嗯， 所以你看这个墙移来移了好几回， 嗯，它是以皇上的意志为转移的啊，皇上高兴。 这移了不要紧啊，嗯、这粮船进不了什刹海了。 哦，对，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变化。所以为什么要改到东面门去了呢？因为进不了城了。 哦，对，东面门啊，东面门明清时期在那儿开始了啊。 嗯， 那儿第一道闸，然后我们今天说的二闸就是清风闸吗？ 嗯， 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天天开车从清风闸那儿路过，通惠河北路吗？一天走两回，我怎么没看见有什么遗址啊？啊，我们要问问一丹了。 这个确实是有诀窍的，就是我每天从那儿走也没有看到。其实他那个清风闸的遗址是在马路的下边，就是说最里面，其实你看过去的时候看到是这个遗址的正对面啊、这是正确的一个方向。而且呢，我在这个闸上呢，其实看到了几个像遗物一样的东西，就是水兽。这个水兽很特别，因为之前在什刹海采访的时候，在万宁桥吧，在那个地方也看到了那个水兽是元代的，但是这个水兽感觉是比较新的啊，感觉可能是现在又重新给修建的。 嗯， 但是呢，这个水兽是成对出现的。我一直在好奇这个水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啊？看着远看像龙头，但是近看又像貔貅，但又肯定不是貔貅。有一种很特别的动物，这个蔡老师来说说。 嗯，蔡老师回答之前啊，因为一旦去了， 嗯， 这段录音我觉得非常珍贵，还是 要 给大家放 一下， 就 叫今生啊， 对对对， 看看对现在的样子。 因为你们很多朋友都路过那儿，我们听听啊。 我是一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庆丰公园的庆丰闸遗址。现在可以看到啊，今天的天气呢稍微有一点点阴，所以非常凉快，不觉得很闷热。我们可以看到庆丰闸遗址旁边的这个桥下的水面是波光粼粼的，非常的漂亮。而现在看到的游人是非常的少，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声音可以感受到哈，身边的这个车流是川流不息的，我们可以听听来往的车的声音。应该说庆丰闸呢被称为是二闸，对于大运河来说是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接下来我就采访一些这里边的游人，问问他们到底对于庆丰闸了解有多少。师傅你好，您是这儿的居民吗？ 不过 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个庆丰闸吗？ 知道。 庆丰闸您知道是什么作用吗？ 过船是吧，抬高那船那个。 哦， 抬高水位，在那儿倒那会儿。 哦，您知道这个庆丰闸跟大运河的关系吗？ 差不多吧，走粮船的嘛。 知道， 知道，大运河嘛。 大运河，然后这是什么地方？ 通惠河嘛。 通惠河。 对。 还能再说的， 就运粮食的地方。 那边是个漕运码头，好像还有一个纪念物吧？ 对，是的。 那个上面写着，就是大运河当年是很重要的一个运输渠道吧？ 对。那您知道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吗？ 通惠河北路。 但这儿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什么闸？ 有个什么闸？ 对面有一个，看到了吗？ 叫庆丰闸。 我跟你说，那碧水兽。 知道庆丰闸的作用吗？ 就是闸口嘛，过船的地方。 是不是也能起到那个防止水灾啊和那个旱的时候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你知道这是从哪个年代建的吗？ 元朝。郭守敬。不知道是不是郭守敬兴的，反正那边运河是了解北京嘛，尤其北京文化、运河文化、长城文化。 而且了解我们古人对于大自然的这个掌控能力，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知识和技能了。那时候就有这么先进的设施，一是运输，再一个防止水灾、防止旱灾，就是用我们人类的能力来对大自然的一些做一下调整。 那再考考你，清风闸是第几个闸口？ 第一个。 这男生除了最后那答第一个啊，就差了点， 对， 之前说 差点意思啊。其实之前大家还是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确切啊。刚刚其实在这里边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水兽啊。蔡老师聊聊水兽。 是这样的，中国传统来说呢，这个水兽呢是在堤岸，岸边有，大堤上有，在闸口。叫燕翅，这个上面八字墙啊，这个叫燕翅，这个上边呢叫上迎水燕翅，上面有两个，这个镇它叫水镇，这个叫镇水兽，也叫是 叫龙生九子的一种， 嗯， 叫趴下， 趴下， 趴下，这字儿挺写起来挺麻烦， 嗯， 它是什么状态呢？你们要到后门桥看得最清楚，它那个爪子呢是在岸上，但是一个扭着头， 对， 头要伸到盯着水， 嗯，看着这水， 它就是说是不让那水呢泛滥起， 哦， 起这个监视这个作用， 嗯， 啊，它这一种也算中国传统的水文化的一个概念， 嗯， 也不能说它是迷信，就是希望呢，我这个闸和桥呢， 嗯， 能控制这个水流， 嗯， 啊，能够按人民的愿望， 风调雨顺，海晏河清， 信仰的一种哈，嗯，对， 它有几种你要注意， 嗯， 像那个大堤上呢，都一般都是。铜牛、铁牛， 嗯， 哎，那种犀牛， 堤上一般放这个， 哎，堤上， 嗯， 在闸口呢是，就是这种趴下小的，很灵巧， 嗯， 但是它那个形状呢特别的， 生动， 哎，特别 奇特哈， 哎， 嗯嗯，对， 这个元代的这水兽呢， 嗯， 有一个特点，你们要看广元闸那个， 嗯， 就是元代的，它是带龙头呢，又带两个前爪， 嗯， 在白福泉那个龙头也带着。它是这样的姿势， 对， 扒着有点那意思， 哎， 对， 它有这样的， 嗯， 后门桥那个和这个就是明清的就没有那个姿势， 就是这个 支 起来，把这个胳膊支起来的，这个， 它就是没有胳膊了，这，嗯，没有前爪，只有头了， 哦，对， 这个区别， 就是朝代的这个对于神兽的 区 别，嗯， 实际上这个水兽的作用呢，在人们心目中呢还是很重要， 对， 嗯，他，哎，希望它。比较平安一点， 就像一个镇物一样， 那 在那儿有着，我们就心里踏实，嗯，啊。 那想问问蔡老师啊，是不是每一个闸口都会有这个水兽？ 对，必须的。 嗯， 他，是这样，就是说，你看那个水关，还有那个石溪，啊， 嗯嗯，石溪， 那个是他要趴在水里头， 哦， 他要在水里头，那个龙头出了水以后，他要在对面来看着。 哦， 这个出的水量， 嗯， 要控制住， 嗯， 这个呢是闸边上呢是趴在岸上， 嗯， 扭着头往水里看， 嗯， 那个大堤上呢是完全站在堤上， 嗯， 还有是这个颐和园那铜牛， 嗯 嗯， 它在东堤上，那也是镇水兽， 哦， 铜牛嘛， 就级别高一点， 啊， 哦，皇上做的， 啊，哦，对，后来上面的金子被铲掉了，但是现在摸的也闪闪的， 上面住着有字儿嘛， 对，哦，是的，嗯， 他也是希望那个昆明湖的水也很重要， 嗯， 是北京城的水库， 哦， 哎， 嗯， 都起这个作用， 嗯，这是水兽，嗯， 对，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出了一道题啊，嗯，就是古代通惠河上为啥有那么多闸呢？这个答案就非常明显啊，就是最后一个，嗯，我们其实一期节目都在讲啊，这个节水行舟，讲怎么可以逆流而上，因为这个地表高度的不同，差了24米啊，从这水源地到我们通州，那为了能够船可以从东往西走啊，把粮食运到城里，所以就修建了这么多闸，有很多听众朋友都答对了，今天好多人都参与互动，而且让我们高兴的是有很多新朋友，裴玉娜说了，哎呀，我这个看一大本书也不抵蔡老师说的几句话啊， 对呀， 希望蔡老师还能来， 嗯，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蔡老师还来 还来 我们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二季啊，周一给您讲了玉河，今天讲了庆丰闸，那明儿我们继续往东该到哪儿了呢？到高碑店了， 嗯， 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平津上闸、平津中闸和平津下闸这个地方，那明天给我们讲述大运河故事，讲述高碑店故事的还是我们的蔡帆老 师， 今天我们要恭喜裴玉娜啊，这个答得特别准确， 嗯， 而且这个对于水兽啊，就镇水兽说的都很准啊，我们要送您一份纪念品，把您的电话发给我，也感谢蔡老师光临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